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廉敏。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今次就要直接來拆管,即是報了案線,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就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 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吳明林。嘿,大家好。喂,大家好。5點12分,直播室裡有三個老爺。三個好漢。老爺我不是。你都老了啦,你幾歲啊?50多了。50多了。知名不知名啊?知名啊。50多了。你啊。 人生的六十才開始,我和你都未叫老,剛剛開始,你六歲,我七歲,你七歲嗎?我都七了,我年紀,你真是七了,我年紀來的,你九了,我年紀大班,你想說什麼先啊大班?高等法院大法官非常不滿意這個政府,不滿意這個律政司。 一宗普通的襲擊,上訴的高等法院,什麼理由來的?事緣就這樣,《蘋果日報》的前攝影記者,那個叫程啟聰,有執蘇那個呢,就在孫明陽復工之後,病後復工去採訪,去政總採訪,被指襲擊保安員。 就被控就一項普通襲擊罪,在裁判處就裁定無罪,兼獲堂費,律政司不服上訴,案件重新法還重審,高等法院今日否決律政司的申請,不用審,否決申請,我不知道他道理是什麼,我知道,我看報紙報道,上訴人律政司,他就說原審法官錯誤理解這個案件一些事實,即是他 他認為原審法官用這些來考慮是不對的,應該考慮那些,但是高等法官法官就說,你瘋了,法官判案,我喜歡考慮ABC這三個事實,這是我的權限,你需不需要提點我,法官搞錯,他不知道,現在我們偉大祖國 要香港司法行政立法要互相配合,我告訴你你怎麼審我你就怎麼審我,我叫你這樣判你就這樣判,我叫你怎麼判就怎麼判,你怎麼這麼傻,你怎麼這麼沒規,那就快了,10個8個情景全部都是2、3、4、6、8、4,那就是新界找,找個什麼華,那叫什麼華,不知道什麼華了。 梁志強,梁志強,梁志強,叫他派兩條警察去做庭警,要高大,高等法院法官潘文琦,上訴律政司,對裁判官的批評是吹毛求疵矯枉過正, 醜不醜,被官員批評,那件事是很簡單的事,這位程啟聰要去採訪,有些保安走過來阻礙,有些肢體的衝撞,是這麼簡單,我這樣看,森哥,他不批准你上訴,這個事小 現在這個法官說你吹毛求疵矯枉過正這個難頂喂你律政司已經證明了律政司和警方穿了一條褲這個不用說一直都是但現在問題就是說擺明政治迫害通過法律的暴力 政治迫害一個攝影記者執行神聖的採訪工作妨礙採訪自由最大惡極你明白嗎但他執錯了一個例子沒有理會沒有差用這個都不用說執錯了一個混蛋的例子沒有公義又無能最怕的是沒有公義也比較聰明他又不是沒有公義也比較聰明 律政司這個做法跟愛字頭的追擊林慧思有什麼分別呢沒有分別現在穿了一條褲沒有分別反正我不應該是這樣我真的很傷心有什麼分別沒有分別我去六點鐘就會在政府總部就約成啟聰在那裡直播延伸說法好啊好啊留一會兒你們跟他聊天我們有片看的現在你知道嗎我知道很厲害的可以在網上看到這個成啟聰好東西在案件重演的你在港台做了多少十年 一年就拿我們五億起碼很多差不多我做的時候就很有效率但也有我們這些山寨的設備這個不錯這個挺好玩的設計得很好不錯這個山寨不過我有些意見你這個要這樣就你上面的三個人都要遇到拍那些畫面就拍畫面要鬆的要鬆的有的要找一個人man部機學的東西 慢慢來他們聘請我可以做到這個真的視像廣播算吧算吧看看行不行大哥你這麼聰明醒一點啦聽了你說話啦醒一點啦行不行蘇廣醒一點啦如果我請蘇士王回來頂你他專罵人專罵他聘請我很厲害罵得很厲害 不是一定難好的說到你而已這件事我們待會講6點大班對另一件事特別有興趣昨晚那個賊鬥請吃飯紅門宴紅門宴不要說豪紅門宴應該不會豪有沒有鮑魚吃有沒有有呢開完會之後請我請他吃一碗飯他說餓我吃剩的飯我們已經埋單 馬上把飯和魚頭放在那裡大家都客氣不吃魚頭因為老闆飯那麼乖你這朋友這麼謙虛為什麼那天收到的資料我說你去賊鬥吃飯做什麼你很人好姐接著說了內幕給我聽賊鬥有個故事你知道的啦即是一個的士司機是啦你知道的好笑的地方不是的士司機這樣說是文匯報寫出來的寫出來的好笑的真的我真的受不了昨天有什麼人出席這個紅 主家有梁振英、林鄭月娥、譚志源、邱騰華和劉光華劉光華還有心情吃他老婆撞板有什麼問題可能他老闆撞了板可能他老闆幫他蓋昨天那份報告你不在我什麼不在我幫你拆我幫你做節目我跟你做節目不過清楚說你每天跟一個節人做節目都可以 他說自己一定是說你你說香港電台你說清楚一點大哥就每人同一個好人做節目今天兩個真的你就好人有限我那時候巴閉你都經歷過經歷過你香港電台要搞平衡我的意見是找些人平衡昨天我就說了我看報告就知道什麼事了 其中一個就是女朋友那單事要查一大女朋友有發話第二就是你老友你老友下面的老闆下面的老闆叫我不認識他黃楚彪那裡有一單還有一個就是劉光華老婆三單的就會考慮進行刑事調查被考慮控訴如果他對這班人 跟對那個姓成的記者一樣要分開處理嗎不是你要雙重標準我原諒你我原諒你 雙重標準 如果沒有雙重標準告不入 再上訴中審法比這件事嚴重很多一定要打到中審當然了告到三條一粒褲甩裙又有個女人來可能穿褲的皮子甩裙說回紅門宴他們兩圍三十多有嘛輪流坐林鄭和阿華正常都是這樣的 邀人士王永平以什麼身份出席事事評論員根本不應該是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但是不是的真是用這個身份這是這樣的身份嗎是啊李永達沒問題民主黨和香港2020還有一個叫香港2020他這個2020是怎樣2020呢這個陳方生這是2020是怎樣2020呢 我理得我誰出心誰就是即是為什麼2017之後再三年那時候香港就是美國一個電視節目李永達的問題就是戴著兩個可樂瓶打爛了那個瓶底戴著在那裡有色眼鏡一定怎會有 一個好人好貌的法律學者本來受到尊重陳文敏但問題他就本來受到尊重現在不是輕本佳人奈何作賊即是他的賊鬥如果不是怎會去找賊鬥他賊鬥表示意見而已他賊鬥批評賊鬥不行陳文敏這個不是陳宏毅陳文敏好人陳文敏好人我想不到他去他們做什麼去那我踢鬥 都可以的羅建熙就是那個英俊副主席副主席會被人告好像上來的節目說被警察人鬥好像鬥不過沒有說馬鱷陳建文陳建文有原則性所以去他說跟記者協會不同記者協會就我不跟你背書但陳建文說因為我們佔中就爭取 溝通表達意見所以要去他有魄有大方方敏申就來退了黃英琦你以前其中五天一個人拍檔這個好人來的你就五天裡面有四個賤人一個好人 又不是Jack你的你為什麼這麼護短我不是護短你知道姑息養奸因為大哥人不是我選的我沒有說你選賤人我是跟賤人一起你被賤人化不是這樣他有口德算了有口德你問一下那些官你問一下共產黨你問一下大公民會 大公文匯你也很相信大班看看哪什麼人看什麼又是春天春天又是戴個什麼眼鏡這個是好人來的謝志峰這個是好人來的謝志峰有時候說我收到你的資料關於謝志峰所以興致勃勃說他就是昨天來吃飯那個暗春告訴我 王伯康最過癮的就叫王永他有個身份叫做商台前主持人我也是那怎麼請我而且他有個身份來的他沒有他有個身份有個社企什麼的忘記了他什麼身份來的胡漢超有個身份這個大律師楊岳橋就是公民黨 宋小莊原來真的是一個人叫宋小莊我以為是筆名我也以為是筆名他的名字時時在親建制報章撰文的評論員所以這個是明報給他的名字但是評論員就評論員他在什麼地方 發表文章也有特性因為他不會在其他報紙發表我想這個明報加上去明報加上去加上去應該是評論員但明報就將他寫了上載兼濟不是親建制直情建制你明不明白你明報侮辱了自己他也是親建制報紙你將自己同級等於文章去上升級其實 黨部來的你未到那個level啊你做總編輯叫什麼那個鵪鶴仔叫什麼明報鵪鶴仔劉俊濤我想他經常想做副部級大公文會總編輯是副部級的這麼厲害的嗎是啊所以雷敬斌是副部級的不過是香港人來的這麼猛啊所以原來劉俊濤就想 那幾天我知道是誰出術那一首歌，你不要把我拉回周庸，雖然你就是周庸，是老友勁，我稱介一下周庸，很有故事，我聽過他人工多我十元，他不值得，當年其實我真的製造了很多就業機會，這傢伙你知道他去移民去加拿大去多倫多， 我開始了風波的茶杯之後大姐就頭痕了死了頂住了之後做了一個節目要周圍找人招兵買馬一想就想起什麼古思良將民戰古義思良將大班真的我給你一個機會你們講你這個寫得一半的永遠都是可以的民戰古義思良將一想就想起明明想破格 在加拿大請回來，還要給高薪，高薪，我沒有說值不值，但在香港電台來說是破格的，因為你不是公務員，什麼都不是，找你回來給高薪去，現在第二個人找，現在要給審計註冊，第二個人找誰呢？周庸，周庸當年很謙虛，還未成魔，都在發問牙，其實這粒種子就是 張敏儀親自中落去，但請他的應該不是大助理，我知道另一個，我叫做我親家，我一見到不理睬他的，很矮的那個人，不是助理處長，我知道誰，即是總編輯，四路線，笑路線不矮，不過是跟你差不多高，所以我不認，你明不明？還有一個更矮的，你不說 那個理由是你參加跟他做節目，叫梁家榮，那個你又不說，那個我當他不是人，死了，周庸當年未成魔，打電話給我們，大伯找你，找我，怎樣呢？港台找我做封煙，好不好做呢？ 我當年就很幼稚的 always naive sometimes too simple，我以為真是請教我，你知道我們這些人，你知道我們這些人有種病，好為人師啊你，不是我們，是啊有種病的，就是很喜歡人家來問你東西，然後你去教人，病來的，這些是病來的，我們是病來的，我今天看回頭，我說，唉，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做之後做節目，你行不行啊？ 他找你來打我，我說不過可不可以給錢你，他說不如聽多，我就說你是不是恆錢，他為什麼做，接著說請教我，我真的給料他，教他怎麼做，我就說你不可能像在香港電台好像我那樣罵人，我說在美國talk show其實最popular的talk show就是最多人聽 最高人工那些talk show那些封煙節目主持人就極右派，什麼叫極右派呢？就真人富貴厭人不單止民粹主義罰錢，不是我的電話，不是你扔我出街，不你就馬上扔，誰的電話是還罰錢，你真的好像你要向五百你回答你繼續怎樣繼續說到哪裡？ 講到你好有人師就不可以罵人，美國那些就是最popular，記性好過你一點，大你十年記性好過你不止十年，大你八年而已，不止，說回那裡最popular的極右派，真人富貴、嚴人貧、種族主義什麼都齊了，周庸你不如做極右， 你一定砌低我， 原來你教他的，不怪他這麼右， 就是這樣， 不過他其實很右的。 我說你要更壞，你做到如果出街被人打你就行了，我真的這樣跟他說，就做了，我找了你回來，你跟他夾好就說了，他走了才找你，他走了就走，你為什麼走呢？ 張成湘找他，就找蕭若元，只是平息你什麼的風波，你的風波，平息你什麼的風波，你真的很記性，然後高薪請他，那七位數字，然後這個蕭若元那天坐一輛Passion 日本的總統坐的車，有司機的，一傳說只有幾輛而已，懂一輛，肥佬禮一輛，那麼厲害的，我不懂，因為香港沒有賣水貨，那天叫Passion，他那天最漂亮的那輛車，燒的那天特意坐Passion去做節目，這次就照坐巴士，我照坐巴士，的士啊，我坐的士，因為早了，做了平息你的風波，他就去找周蓉，周蓉真的笨了一件事。 後來平息不了風波,又回到港台了,我沒有回到港台,為什麼經常要多你人工?不是,那個是之前,我來,是跟你比較,這個衰仔,周庸就什麼都不說,我問了幾次人工,我告訴你,今天我才知道,然後回來跟周文怡說什麼呢?得殺你,不過,我一定要給我前任,多5-6元。 多一元也好,好像說多一元,不知道,十元應該是問題,他是要多一元,張文怡我給他十元,你不要說那麼多壞事了,你好厲害,你真的,好厲害你真的,我講給大家聽,為什麼他跟人鬥勵,然後說你這麼厲害,為什麼不去紐約時報,我現在在搞稿,我沒放棄,你放棄,因為他做未曾跟公眾道歉,他道歉我就不行,沒錯,沒錯。 那就說吧,那就到這個嗎?看了大西洋,看了宋小莊之下,然後楊超,中總會長,一會兒又說楊超,稍後再說,劉子豪,公總會主席,現在有馮可強,以前這個人是好人,不是這個國粹派,但是都是很好人,教育教師來的。 社工,馮可強很難說他什麼身份,他經常寫教育,他跟戴希臘那些很老友,我只記得他跟戴希臘老友,戴希臘有份去,現在做政協,他本來是校長,何漢權不用說,整輩子都想跟教協鬥一輩,鬥到現在,他終於會隱恨而死的。 我告訴你,我不是黑心,因為整輩子想拿了教協,教師的議席,跟張文光爭,他真的很不夠運,張文永遠都不會爭少少,爭一條街,張文光不做,想有運行,找個鵪鶉出來,那鵪鶉又說不做,那怎麼回到教協呢?他們開會怎麼辦? 誰有空誰做都贏了他那你沒得選的那個不得閒的其實是教育的總幹事來的你明白嗎這個會隱恨而死的他一輩子都不會做到他做立法會員可以你說讓個位給他就行了你說那些功能組別我們不選了舉手了不要循這個教育功能組別他一定隱恨而死普選嘛 教育功能組別他一定隱恨而死普選嘛將來有他都會隱恨而死永遠不會選擇2016年應該所有立法會議員都多難啊然後又有邱浩波又問識他國際水務務社這個知道這間是NGO來的張國坤就不用說了藍傑北極搞不清楚那些人王慧晶鄭赤炎厲害了 喂,今天進度有什麼紅文啊?稍後我們會跟他,他又要駁林恆子,我們就知道林恆子不知道會不會駁回去,但林恆子通常不做這些,但我們幫他做了,我們將林恆子當日說的一段,他駁的一段,大家放在一起,讓所有聽眾自己判斷,這樣做最好啊。 還有一個叫黃鴻的好人來的黃鴻是研究貧窮問題的光頭佬不是肥仔他刺過非光頭的他是不是做幫板那個不是另外一個做幫板那個我的同學來的麥凱華又是做立法會選不到又是選到終於不選了不要搞阿叔了 周伯俊真的有這樣的人真的有的那為什麼周伯俊不寫常在建制報章這個周伯俊應該是筆名來的因為我想他老爸都不會這樣改名那不對的告訴你這個賊鬥請吃飯不規模改的這些叫做禮賓樂壞真名出現為什麼黃永又不叫黃伯康那為什麼可以請他叫周伯俊叫做宋小莊的人我以為這兩個人不是真名來的 這些因為有個地下黨員的身份不可以透露名字怕查到在Google 在地產界所謂不是地產界是經紀界不是後起之秀失敗者他一個經常出來說房屋政策沒有他的份長策那個長策會那裡由朝到晚都出來說話以前是地產界的現在都是經紀佬一個失敗經紀佬那他跳起不順 到現在都說不出你不要說癡呀你兜不到尾狀態不佳兜不到尾蔡顏面給你撐一次我經常考你們兜尾你讓我一等人知道我不平記得我給你一個位置他上這個是我都不記得他很不開心就是蔡顏面第一第二另外還有一個 他又頂了不順的炒樓佬不過現在他開心辭了工作林粉強施永青就很生氣為什麼要找林粉強你不找我我是敗樓又厲害炒樓又厲害經紀又厲害我還是做傳媒大亨不是說話又厲害不是他730搞得不錯說話夠賤不是厲害是夠賤還有福建佬 又何猷尊那你不找我奇怪舊賤以前還是左派出身蔡顏面找到給他威長策會應該找他做行會為什麼我不可以做我真的他是屈屈寡歡的真的再加上現在沒有水交租最可憐的所以有什麼辦法什麼辣椒反辣椒就要停更廣告一天這麼大把還有黃元山這個就是好人應該是好人 就是魏二你是三十會這班人齊了昨晚來吃飭的那個鵪鶉就說什麼呢說什麼呢聽一下聽一下他說真的想不到你猜誰聚擊在會裡面他說我想不到我想著應該是陳建文陳建文不激的一向都不激其實他不認識陳建文他就以為你叫反佔中 佔中的召集人當然是很激烈的他一想著好像羅袖那樣打電話說粗口那些我昨天見到他罵了狗為什麼我差點跟他絕交我說你打電話來說粗口我第一句我原諒你他說慣粗口我人民電台他們不是一個民間電台他知道我一不說粗口之後沒有人聽我說我原諒你周哥一次 話了叫你不要說粗口臨收線的時候說多句你就不要再說臨收線的時候說多句你就不尊重電台那不應該的我現在罰你一年不打電話給你起碼一年他說喂我想著應該是陳建文最激我怎知道不是不應該陳建文我說你知不知道誰最激問我你想想誰最激這個最激 李永達曾經年輕時激過現在不激了三十年前現在是民主的建制貴族大希臘就不應該激馬俄當然不會激施永青大有理由激施永青 王永啊電台很激看到權貴 就不激拍桌子了拍桌子了什麼都沒有不是嗎不是黃永最激黃永肯定是你的老友你有個老友在裡面的是誰好像沒有寫出來的有有有有有個老友誰啊你開股謝志峰最激他是我老友香港電台城市論壇主持人謝志峰最激了這個人不像是這麼激他不知道說什麼除非激到很興奮他就說 佔中犯法犯法的事你都做不上下 質疑他 聽到你肯定敲頭你肯定問你看看好像不止那樣我叫你再修理料他給一個人就激怒了其實給一個什麼人激怒那個人他又說不出名他是一個造廠的廠佬就在本來就在CY的台坐在CY旁邊接近權力可能很亢奮坐隔壁我們一講已經知道是誰坐在CY旁邊 一定起碼要超過100億身家那麼厲害你啊我問你了要跟著有誰有100億身家我不認識啊怎麼看人家有100億億張我告訴你看到當然是第一王永平沒有李永達他都不用說劉展浩啊劉展浩什麼人來的你不用說了劉展浩做標啊做手錶啊過百億身家一定要跟地產有關係才有過百億身家施永青施永青是經紀佬來的誰啊大哥你不說過知誰當然是楊超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麼厲害北京道一號都是物業官塘大把商廈這麼猛啊很多物業的難怪中總會長大哥說笑做過立立會議員超著褲有虔誠的佛教徒不過我又不明白為何虔誠的佛教徒不去做好事行公義好憐憫這個就是 最後就說到什麼呢我管兩萬人即是在國內的廠我管兩萬人我知道怎麼管我怎麼激怒然後就質詢剛才你說的很慶的地方犯法的事情是不是都做呢文說謝志峰回應了 必要時都做的當年毛澤東推翻國民黨都是犯法的直接犯去到那個地步為何不做呢這些其實就叫成王敗寇你說他最激就是這一樣但我又說回了楊超的而且他是好爸爸過百億身家我知道他是炒樓好碟牛仔褲大王但是他說的話跟周庸的水平差不多 起碼當一萬元做卡板上去上面那時候我講的86年代我做節目那時候90年代初期好幾好幾一千元成本以前是做的36不做36我十分一是慳很多了我請一萬工人他就幫我找9000萬我請二萬工人加班的時候鎖埋門他就幫我找1億8000萬所以越多工人他的卡剝削鎖門 還有那個廠佬厲害吃飯給飯吃他可以定一些規矩限時限刻那些小事吃剩一顆飯在飯館扣20元這麼壞的這不是規矩但廠佬是賤你真是不尊重人我覺得不舒服不行你當那些工人不是人當狗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大班,除了最激的之外,其實今天很多張報紙都說 CY提出所謂首尾門方案 如果中央一人一票選了一個人出來 中央不like他 不委任,行不行呢? 是不是用第二高票當選的人上去或者重選呢? 但是我看到好像沒有一份傳媒看 他舉了一個例子 怎樣守尾門這個例子可以大家評一評講就聽聽試威提一下這個例子雖然大家互不引述我收到資料就是這樣說不是你收尾你用我證明是我的不是有個候選人臨選舉的兩天就很乖提出一個政綱我們的七千億儲備 全部派曬佢,派曬佢,OK。7000億700萬人,每人分到幾錢啊?哇,7000。你呢我呢啲盲點令我,你好犀利㗎嘛,好煩。10萬好容易的價你計數啊。1000萬。10萬就是7000萬啊。100萬就7億啦,1000萬就700億咯,700億,10000,700萬。派曬佢。 大家覺得很過癮派了一門派一萬於是投票給他當選中央就說死了如果他真的履行競選承諾的話香港就破產都不行中央委不委任他這個思歪題這傢伙我立刻喝他掛得你真是思想歪想錯你的世界你做特首大了 不用立法會過的你老粉我老粉的老粉也勉強老粉當然可以你不平頭的嗎 他當香港人死的,香港人都不會投票給他了 他證明他一種幼稚,這些就叫做always naive,always two F's simple 但香港選民都不會容許你這樣我都不理那件事是做不到的第一你當我們是什麼選民我們都沒有七千億不是因為有儲備我會儲備不派得的所以有人不念書如果跟我選特首我會贏了香港究竟有多少儲備派錢有什麼規矩所以當年為什麼唐英年不停罵他沒有料到 就看不起他根本不知道政府是怎樣做的你起碼做過一任立法會議員我做特首四年或者你熟書起碼你知道立法會要過才派到錢這個人我想現在六年班讀過通識的小朋友都認識的所以這個梁振英不但是沒有料到是無腦兼白癡你自己拿錢出來派的都不行 你自己負身家都不行買票吧立即拉又不屬於選舉條例熟書你明不明白不知所謂舉例當然可以但你也不要舉得那麼幼稚的例子他不是說選完之後才反中央不是說那些用這個很民生的例子用這個方式以為個個都明白以為我都明白他就在那裡說了白癡你不如說 我做了特首就拘捕那群talk show host坐牢打靶於是大家就投票給他了會不會啊會不會啊從此天下太平真的有自丹就首先拘捕鄭經涵拘捕每個星期跟他做四天那些哲人那個就收了山了收了山就死了白癡啊你明白嗎曾經做過都拘捕了出來反過來說我做了特首有人一間屋那你還可以說沒錯 都要立法會過都不要緊我說而已我計劃派錢普通香港人真的這樣派法很嚴重你給一萬元我都忍不住沒可能你派錢就可以了證明那些心態你這麼多人那麼接受那些蛇齋餅的吸引力很吸引你給了一種我吃我真的食滯你月餅現在不知道怎麼辦那我們就做了一個聲音專欄 戴耀廷不是戴耀廷自己錄音的親自演繹今天在 《信報》應該是《信報》佔中對公民社會的三點理解或者理論聽聽佔中的出現和發展和香港公民社會的現狀和演進有著緊密的關係佔中能夠得以承認並且發展起來並不是佔中三子有什麼個人的力量 他的力量根源其實是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過去幾個月在公民社會發生很多的事情我理解為公民社會對佔中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授權佔中三子按佔中的信念書所講的方法和步驟爭取香港落實普選這個不單在起手的時候給予佔中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整個為期可能是一年半的歷程裡面 公民社會要積極參與其中而捲入的公民社會成員更加是非常多元的佔中才有可能成事所以公民社會的授權是持續和廣泛的這個可能在香港過去公民社會沒有太多的先例不過佔中和公民社會的關係亦都不止於一種授權的關係公民社會參與佔中本身已經可能經歷轉化 因為不少公民社會的成員過去是甚少關注普選這一類政治制度的議題現在他們也有動力參與可以證明公民社會在佔中的歷程裏面亦都是同步演變中佔中在推進民主普選的歷程採用的方法和策略也會使參與的公民社會成員以至未來香港的管治都會受影響而演進 佔中為了能夠按民主程序決定普選特首的選舉辦法提出以商討的程序給支持佔中信任的香港市民經商討後去決定具體的方案佔中提出以公民授權的程序給所有香港市民決定是否認可佔中所提出來的選舉方案佔中亦都倡議以公民抗命的行動爭取在香港落實公平公義的選舉制度 也都為香港公民社會帶來一個難得的契機反思香港社會是否需要追求公義什麼才是公義需付出多大的代價來實踐公義法律和公義的正反關係等等佔中為香港公民社會注入了一些過去少有觸及的思維好像商議民主直接民主和公民抗命並且為實踐這三個理念提供一個現實的場景 再不是紙上談兵,或者是大學象牙塔裏面的社會實驗計劃 透過佔中在社會裏引起的廣泛關注和引發的社會張力 令到佔中無論結果是怎樣 都必會改變香港的公民社會並且為香港的公民社會進一步的演進提供方向和動力 後佔中的香港公民社會必然與前佔中的不一樣 5.13分,戴教授讀得很好,我們找周鵬讀當然好聽,但你自己夫子自道,差很遠,他很有感情,講道理也有感情,這叫夫子自道,但一線教授 你昨天訪問那個一線教授前天那個好玩啦學生你沒有欺負我啊我真的沒有見到20年了他今天也有個道理看看他有沒有道理他就這樣說他就說何樂生這樣說教授就這樣說美國和印度都有民主選舉但是很多社會問題 可見這個普選不是萬靈丹現在是口水尾而已還有說現在所以美國加印度一樣有強姦貪污什麼人不會完事多了多些麻煩你普選當然不是萬靈丹有什麼是萬靈丹我想問這個世界上哪裡有沒有強姦和貪污其實沒有嘛看看 沒有的沒有強姦和沒有貪污 真的沒有了嘛如果從他的邏輯<笑> 這個世界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了，如果還有邏輯，沒錯，一向都會跟他。你可以問另一個問題，有什麼是萬靈丹呢？你舉一樣，有什麼制度出來是沒有強姦和沒有貪污的，沒有的，這個世界。那些邏輯真的很奇怪，我覺得，教授來的，譬如我這樣說， 別人說你都沒有讀過邏輯，你的邏輯強很多，唐唐這個教授不學無術，不學而有術，這個就是有學而無術，學而無術，他飽讀詩書，飽讀詩片，這樣我知道，人一分四款，趙光祥這樣分，有些是不學而無術，你想都沒有，不是，我應份了，不學而有術，很厲害，我們不是這樣， 而有術還厲害，英份的，那些不是英份的，有書給你讀，好像我們那樣，你一定有術，如果你沒有裡面周庸的，學而無術很糟，最糟，浪費很多時間，還要還有五人子弟，真的慘，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他不上學可能做多這些事情， 他會說這些話是跟鄺寶羅說的，鄺寶羅是這樣說的，他說普選不是萬寧丹，我認為鄺寶羅和樂生兩個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收聲，你知不知道？收聲也不行，你知不知道明林你去了加拿大怎樣呢？你跟他是不是同一個CY一起去的地方？我？無獨有偶，你們兩個一起不在香港，但不是加拿大是吧？ 他是英國，他不是去英國回大陸，你說最近，你兩個是不是有路，你倆有些的，有上瓦坑的，有些的，你倆不在香港呢，發生什麼事呢？做了一件好事，昨天坐的士，那個的士佬說， CY不在香港，唉，幾平靜，他一回來就糟糕了，就是下個星期去灣仔，去鄧兆堅，官立中學，維多利亞官立中學，你兩個不在， 平靜了，CY民望高了，加兩點幾分，三點，為什麼呢？第一他不在， 他不說話，他不在，個個都功德無量，所以人家問到很開心，另外沒有吳明林在那裡沒有人罵他，兩個原因，其實缺一不可，我不要緊，缺一不可，所以他兩位最大的貢獻就是麻煩你立即離開現有崗位， 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最好這樣，不用說話，不用說這些簡直是白癡的說話，是不是這樣說？ 他目的是反普選，大家知道幫港出聲是什麼貨色，佔中那班人都是反佔中的，他們不想佔中，佔中那班人是反佔中，你幫我解釋一下，他根本就不想佔中，那就是反佔中，你沒有逼我，我不想做的，你哪條路走，沒有錯，生路走，誰一人一票選特首，真普選，沒有篩選，我不想佔中，你反佔中就叫他佔中，是 你反佔中，我有個老友真的這樣跟我說，反佔中，他說羅伯不知道做錯了什麼，他反佔中，但邏輯太混亂了，這樣的邏輯，你今天第一天認識他嗎？我就不是，不過也不知道邏輯是這麼好，你真是與人為善，不好就不好，你說這麼好，你很受尊重的，你說這些人是當真的，你不能玩得的。 我們稍後聽完新聞，六點回來我們是德哥，我們特派員去哪裡啊？和Eric仔去了政總，今次不是吃龜苓膏了，去訪問程啟聰。好，我們現在可以差不多時間去新聞，我要告別了你， 等你跟阿明玩一下，我在這裡有我講的人不是中意的，都尊敬聽聽你的，好笑啊，你在這裡就笑，即是食情的笑中有淚，哎呀，不好，都是啊，我苦中尋樂，都是，好，聽新聞，這次就要直接來差館報案，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 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 是警察的工作得到认同而觉得很奇怪其实如果大家看看周边的治安这么良好的时候警察工作获得认同应该是理所当然香港的郊野公园是相当珍贵我们不希望牺牲亦都不需要牺牲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断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样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对的房屋压力问题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我們的大監製德哥和咖啡貓已經去了政府總部和陳啟聰應該就在一起了博一條線回來我們就可以做市長的訪問到了吧德哥兩位吳先生好是誠啟聰 留下了电话说想约见我聊天还未说到要拘捕或落入差船老总当时很忙我没什么用其他理由推搪后来有一位中区不知第几小队的警员打电话给我老总应该是留了嘴我们是 想正式起訴我的、 嗯、 但是、起訴什麼罪名他又沒有講到、 嗯、 那後來、講話完畢之後、這個對話是跟我老總講的、 嗯、 完了之後跟著有一位中區指揮官打電話給我、 嗯 okay、 就說、不是拘捕我們聊聊天而已、 嗯、 即希望、你們協助調查這樣咁當然我哋亦都冇理會，你知道我住邊度？你當時 邊度翻工 之後已經交換咗，邊度翻工，邊度住邊度，你可以嚟揾我嘅。 係啦， 即係唔需要咁樣咁迂迴。咁大概隔咗幾個月之後咧，咁就我哋當時公司都商討過有啲咁嘅事發生，我哋即刻都揾咗我哋公司嘅當值律師商討下點樣去對應啦。咁隔咗幾個月之後咧，咁真係警察中區重案組不知第幾隊了、嗯、那就是打電話去我公司就說、想正式落案起訴我就要我自動去投案就去中區警署那裡就、落案起訴了、 嗯、 那天、個、就做了所有影相打手指模、 嗯 交保證金保釋金諸如此類的東西、 嗯、 那真的就正式起訴我了 okay, okay. 見案就在裁判處就落案告你啦，不過罪名不成立啦。係啊，咁啊好清楚噶啦。其實即係嗰時我記得咧，審完之後罪名不成立咧，我哋作為新聞界咧都覺得係鬆咗一口氣嘅，因為如果咁樣都罪名成立嘅話咧，就覺得天冇眼啊，冇天理啊，法律唔公平啦。 啱啊，啱啊。 好啦，咁啊後來就律政司啊決定上訴啦，咁而家去到呢個高等法院， 係 就個法官咧就鬧呢個律政司， 係 話佢咧 矯枉過正， 吹 毛 求疵。就話駁回佢呢個上訴，咁啊去到而家今天啦，咁、 嗯、 你覺得係咪應該告一段落咁咧？阿陳繼聰， 我諗我人比較悲觀，唔好意思， 點解咧？ 終審法院， 因為我嚟緊嘅時候，我睇到啲新聞簡訊，佢話律政司接到判詞之後會考慮進一步行動 咯。冇錯， 即係我唔知佢。Okay.是跟手是繼續會怎樣我估不到啊，因為其實 很難猜測， 很多嘢好多嘢就不應該做的就不做， 不過我覺得 咁就全力以赴， 係啦。嗱，佢律政司，我覺得佢即係我好希望佢即係加下收手啦， 算 啦，唔好再搞啦。咁啊，就算你嚟講咧，即係你困擾咗成年幾啦，係嘛？即係而家應該都即係讓呢件事情咧過一段 落， 好好地咧重新即係算啦。 大家有正經嘢做啊，大佬， 大把嘢做啦。呢啲叫無妄之災，係咪咁講啊？ 咁但係律政司 啊，兩位唔使，我反而想問陳啟聰咧，我反而想問陳啟聰呢件事之後咧，涉記同埋行政處或者嗰啲保安人員嗰、那個即係關係啊，有冇話即係改善到咧？因為大家都吸收咗一次經驗啦，譬如有啲衝突事件啊等等，跟住然後都好多車駛入，你哋都要盡你嘅責任，都繼續要採訪要拍攝噶。同保安個行政處有冇開會檢討翻大家嗰個嘅工作？大家會唔會有所好好嘅改變啊？ OK， 首先我都想講講，其實記者同保安個職責都各有職責，我哋明白，冇衝突嘅。記者個責任就係採訪新聞，亦都唔係話有意無意或者刻意去衝撞或者去進入任何犯規犯法。大問題，行政署到今日嚟講，其實都冇同記協或者我哋攝影記者協會去商討任何嘅政府總部裡面嘅採訪安排，係冇嘅。其實我收到翻嚟，其實好多嘅保安其實仍然係用一個好敵視嘅態度敵視記者。我可以講係十次啦，即係佢係好唔尊 重 記者， 因為你令佢嘅工作難做啊， 甚至乎嗰啲例子。唔係，甚至乎舉個例子，嗱，我依家企喺呢度咧，係政府嘅西營，係啲局長級嘅官員翻工嘅地方。正常市民要同政府官員傾偈，應該喺東座嗰邊嘅。 係啊，好少行過嚟呢邊。 就唔會行過呢邊。譬如我哋有啲行家記者約咗啲官做訪問，通常都喺東翼嗰邊約嘅，約好曬噶啦喎。 兩支旗杆嗰邊啦。 咁但係記者去到 reception 同個保安講，我哋約咗邊個有啲訪問，佢會話我唔知嘅喎。係 啊。 冇喎、 啊， 即係咁樣咯。 好唔合作。 即係你對我哋記者都係咁樣樣嘅時候，我唔係我你同其他市民你點樣應對？係 啦。 係點樣去答覆？即係你連一個基本嘅禮貌都冇。 冇錯，冇錯。 即係話佢根本 你點講？ 根本就不是方便新聞界 採訪，是的，採取了敵視的態度， 亦都不會方便市民接觸官員， 是的， 就是這樣。 喂，我有個成繼聰， 那你們記協， 是我講記協，我跟你問一下記協那裡，記協有沒 有記協有沒有 出下頭咁啦，係啦， 主動咁約行講翻你哋所公司面對個困難。 當然有啦，但係佢以冇時間為理由推搪，即係拖延或者我諗時間邊個，即係商談呢啲。 冇計啦，交翻俾吳明林。 係啦係啦，我希望阿程繼忠即係安心啦，冇乜事啦，就起碼都知點講啊，即係重返工作啦，係啦，祝你一切順利。 喂，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啫，就律政司個回應就話正詳細研究判詞決定，以決定採取跟。進行到 官式答案嚟嘅啫， 我唔知啊。即係如果佢上訴即係再終審法院嘅話，就算見咁，我認為係雞毛蒜皮嘅嘢啦。 我希望佢唔會咁。 咁會有兩有，我覺得有兩個所謂 implication 啦。啊，第一個就係 窮追猛打啦， 冇理由針對你啊，係嘛？即係針對你做乜嘢啫，係嘛？即係佢係分明係針對你啦。但係我覺得更大嘅咧，就係針對成個新聞界，即係話咧，你要醒定啲。係 啊。 在這個這採訪的場合我叫你這樣做你就這樣做，你就不要衝擊，是不是這樣呢？你覺得 絕對是，他是好像作出一種警告。 是的， 是的。其實你由回歸到現在，你大家可以看到政府總部的採訪安排其實是越來越縮窄的， 是 的，即是說方便或者去方便新聞界去做事，而是製造很多很無理的條件或者我稱之為荒謬的理由去阻止你採訪。 我講下我個人的經驗啦，佢叫正宗叫門常開嘛。咁我有一日下晝咧，即係而家我唔係做記者啦，咁但係我都好奇啊！我話你啲友咁樣話呢個鄭總究竟有冇事實根據嘅咧？ 係咪真係門常開咧？ 係咪真係點？即係咪真係會唔會冤枉咗鄭總嗰啲保安啊？因為點樣咧？咁有一日我就自己真係喺大概即係兩點零至到三點呢段時間咧，我就兜過鄭總一個圈，一個圈兜過鄭總圈，發生咩事咧？咁嗱咁。即係依單唔認得我啦，因為我而家已經冇咁耐出鏡，冇出鏡啦。我感覺係咩咧？我先講我嘅經歷先。我接近呢度， 你繼續講啊，因為風雲幻變啊，呢度落雨啦。 好啊，高興啊，多謝你先，你多謝先， 多謝你兩位嚇， 多謝多謝。 落緊大雨啦，出邊。 哎呀，死火啦！ 係你講埋先。係 嗱，我講個經過你聽啦。講我就特登，你知我要查考係咪事實先？ 梗係要去現場啦。 梗係要啦，我要就兜個圈。咁我所見咧就咁樣，我就經過個門口啦。我就都冇乜點，即係我都係咁過啫，但係我就作好奇狀咁望一望， 望下裝下佢， 啊裝下睇下，即係咁，我即刻就有人出嚟，先生，我點可以幫你啊？好禮貌嘅，喂，我行過， 幫咩啫？ 你幫我咩啫？我唔想你幫我任何嘢喎，係嘛？咁而且我又行過另外一門，又作一個即係話裝身頭身腦狀啊，點樣？立即又有人出嚟，先生，我可以點幫你啊？咁，哇！ 其实你不出来就帮到我的了， 没错，我就故意地走下个圈，想个个都惊弓之鸟，然后我得到一个结论，这个似监狱多过似是一个政府总部。 我又讲下人家的地方，譬如讲这个台北市，当时 马英九欢迎你进 去做这个市长，现在就是这个郭龙斌，人家的市政府呢就真是門上開的， 是啊， 市政府出面是什麼地方呢？市政府出面就是一個表，可以給你外界的人去 book 場的表演舞台。 哦 okay, 我去過一次呢，就那時候撞啱好有些兒童的活動， 哦 okay, 哇，熱鬧非常，那些小孩在出面看表演很開心， 是啊， 那裡面是怎樣呢？裡面是夜晚的了，已經仍然可以繼續開放，你可以進去裡面坐下沒所謂，當然有些地方不讓你行， 沒錯， 但是那個大堂你是隨便出入是沒問題的，不會有人走出來說先生可以怎樣幫你，不會的。那這個是一個民選的市政府，他對於人民是信任接納的態度的， 沒錯， 我們這個不是嘛， 抗拒 我們這個689人選出來的， 抗拒 是吧，對人民是懷疑的，成日覺得你是心懷不軌的。 基本上你可以做一個調查，看看全世界的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國家，凡是他的政府总部呢，即其实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标准是守卫是不是森严呢，而假称是门常开呢，这个是一个标准，你可以看看守卫有多森严，或者离远有些地方离远找枪指着你的。 迟到添。 有刺刀也沒那麼重要，內地有很多政府的部門，門口的守衛都有槍，有刺刀，不一通，拿著水，然後進去通泉，然後找個人進去帶你進去才行，我遇得多了這些。基本上這是一個衡量的標準，第二個標準我有，是什麼呢？ 我忘記了，所以你插了旗之後就發覺說到第二就忘記了，先想一想，所以我剛剛在歐洲回來去過奧斯陸的City Council，市政府的大樓， 那裡就是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地方，我網上經常看這個地方，去到現場，因為所有人都能進去，我不認得，看壁畫很熟面口，就是YouTube上面，空椅那裡，就問一下警衛，這裡就是市政府的頒獎的地方，他說是，那個地方是不能你走， 任不得你影相，任不得你進去參觀，是完全不會阻止你，沒錯，是遊客區，外面有很多畫可以看，很多故事可以說，我還想起在YouTube那個空椅那次，頒獎給劉曉波，他沒有領獎，還有一個小提琴，即是畫中國的，就是茉莉花，你聽到他真的很幽怨，在訴說這個民族的苦難，真的很厲害，我感覺就是人家 有民意授權的政府，沒有民意授權的那些，就經常都拒人民於千里之外，連記者去採訪，你剛才說陳啟聰，說回過程，有什麼事，他完全是履行了一個攝影記者應有的職責，他強調一點我是很同意的，你一個局長本身有腎病， 每晚要洗腎，我拍你是很合理的，然後你上班放了病假，他就染到退伍軍人症，在政府申請官總部裏面，那些水管等等出了問題，退伍軍人症是很嚴重的疾病，是會死的，如果你自己本身身體抵抗力差，那個更危，沒錯，他就要請假，大家記得， 他做教育局長，教育政策千頭萬緒，很多事情要搞，他能不能應付餘下的任期，雖然任期很短，因為快完，他大病說請完假要回去，作為一個攝影記者一定要拍到他的樣子，合理，如果我是孫明陽，走出來，走出來被人拍，聲明自己我沒事，我覺得陳啟聰呢， 是的，那你的整個安排不讓記者去拍他，是吧，不讓記者去吸玻璃，即是吸玻璃才拿部機貼著車頭，然後在盡職的IO就會直接安排這些東西，有秩序地拍就拍，甚至乎聊天，聊聊天，說兩句，怎樣沒事了，我身體OK，不過累一點，今天喝了人心茶沒事了，我老婆煲了雞湯給我，溫馨一點就行了，吃了些龜苓膏，沒法煲的，你溫馨一點就行了，所以 即是你那個IO你的press secretary這個新聞秘書安排失當，而出現這件事搞到這麼敵意做什麼呢，其實小事一桩，被人拍一下在回什麼事呢，錯在先，然後告他第二錯，第三錯就是他告了他判他無罪，你還要上訴，現在加重要第四錯， 這些分明就是怎麼說呢，你沒有聽一哥的說話， 你戴有色眼鏡看記者的工作，記者就是平常心去採訪，你戴有色眼鏡就怕他的工作，你沒有戴有色眼鏡，聽一哥說。 我們剛才提過ML， 就說鄭赤炎幫港出聲的這位教授， okay? 一線的，這個聽說，不過退休， 都是一線，即使退休仍然是一線，你知道他信報有個難，每個星期都寫了幾千字，他就去駁林恆子，講關於香港亂的問題，駁 几次的了，博来博去的了。这一篇我们先拿了林恒子讲的什么，然后郑赤炎讲的什么做比较，让别人立体地去了解一下，因为不是那么多人看，立体地去了解一下整件事的争议的焦点是什么。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听听先。 召集人周庸强调他们既非论证团体，亦都不是政治组织，登高疾呼号召10万人对抗占中，目的纯粹就是不想香港乱，希望得到沉默大多数的认同和响应，压制占中。出声不论证意味着言民攻势只是想破坏占中争取普选，这些意识层次很低的打手工作，相反唐政对垒摊开组织的明确立场， 拿出服人的知识观点，这样的动员意义是会高明高尚得多。何以郑教授要站在不是论证团体组织的最前线，却是由抱琵琶金当打手般的急先锋呢？ 而郑赤炎就在9月13日今天的信报就讲到香港承受不起乱，兼答林恒子对乱的见解。郑赤炎教授就说， 对殖民地之乱有过亲身的经历，不想一生居住最久的香港走上乱局，因而认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从乱到治的经验，正是及时的想法。请问林先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想香港乱呢？ 香港1997年特区政府成立以来，是不是已经到了要不怕乱才可以防害生？ 香港的实情是否真的要如此陷于要以乱去威胁城市呢？ 经过如此重大的主权移交而能够维持这样的政局， 实在是有赖各方的努力防乱的成就。 主权回归之后首先碰到的就是金融追击， 中央出手协助击退搞手， 董建华当政碰上23条立法， 受到50万人示威反对， 掩盖立法辩论前夕当机立断撤销提案， 是防乱的考虑。曾荫权掌政7年，政改1再原地踏步，不敢冒犯各方，怕的是乱。任何人可以选择不信学者的研究，但拜托任何人不要因为不信学者而将他们骂成打手，这样是侮辱了斯文。在下研究全球后殖民地出现权力真空的乱局，皆因法律和建制型政权无法植根。 乱局中不断衍生英雄式的领袖，非洲独立50年，哪一个没乱50年呢？ 拉丁美洲则以阿根廷最有英雄的舞台，墨西哥就曾经有杀掉1/3的纪录。香港有基本法与吾人以法律以及建制的权力传承基础，有人却是想尽各种群众运动之法抢当英雄。 郑赤炎这篇文章，郑赤炎这篇文章当然不知道周鹏读得这么短，我想看来也有成二三千字，半版字，人家唐堂教授、一线教授，我就不敢说他的逻辑怎样，我这些没什么读过书的，不敢去乱评别人，但里面有些事实的东西不得不澄清， 先澄清事实。 例如董建华上任当政碰上23条立法， 受到50万人示威反对， 掩盖立法前夕，辩论前夕，当机立断，撤销提案，是防乱的考虑。郑教授似乎这句说话与事实不符。当然不是，因为董建华当年50万人上街之后，他还想强区，七九是如常立法的。如果郑教授不是善忘的话，引来社会哗然，在最近这次特首选举， 唐英年就质询一下，689的，当时还没说过，中会有流血的，中会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的， 就是七九如常立法在行政會議講的這件事，怎麽令到當時董建華也好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梁振英也好其實是沒有怕過亂的是強硬對付的，怎麽情況下才收回呢？就是田北俊上北京見完廖輝回來香港， 就說我自由黨的票是不會投給你的，我會投反對票，不夠票啊，不夠票過這個23條，所以他才撤回，所以鄭業教授在事實上你是錯了，而且我也要介紹鄭教授看一本書，我介紹，因為最近我都看這本書，覺得可以直接解答他的問題。 這本書叫《Why Nations Fail》， 為什麼國家會失敗呢？ 他好像研究你那樣，其實就是沒有東西，為什麼很多地方特別是殖民地，當宗主那一撤出的時候，會亂，其實關鍵在哪裡呢？關鍵在哪裡呢？就是那些地方實行一個所謂叫壓榨性的經濟，或者是同時壓榨性的政治制度，所謂壓榨性的政治制度，即是說少數人 濫權力不肯放權，經濟又如是，少數人壟斷了資源，例如官商勾結，現在香港就是這樣的情況，功能團體、少數人選的特首等等，官商勾結等等，造成什麼呢？造成香港今天，其實香港現在已經在亂，不過人們不知道怎麼算好，17萬人住在劏房，超過100萬人在貧窮線之下， 你怎麼搞啊？就是因為這些少數人實行壓榨性的壟斷了經濟及政治權力，沒錯，這就是亂源。還有第二點，我除了介紹，我不知道會不會看，因為這本書是一位麻省理工和一位哈佛的教授合在一起寫的，他們用了15年的時間研究這個問題，這本書只不過是15年 2013年2月的出版，值得看，我覺得特別是教授，麻煩你看一下書，教授也有看書的，他做完他寫書的，他有沒有這麼深刻研究這件事呢？研究殖民地走了之後，中主那些權力真空就會亂了，有辦法的，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其實他們反佔中這班人都要有一個責任，現在香港這麼慘，這麼多亂局，你們不想佔中，認為佔中會引致亂，OK？ 你要走這條路，雖然我們佔中不是真的佔中，這些要講清楚，不想佔中，如果不走這條路，那怎麼辦呢？怎麼才可以有一個比較合理的政治制度的香港實行呢？你給我答案，如果你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你一方面你說我贊成補選，周庸都這樣說，他認同，我贊成沒有動亂的民主， 我也贊成沒有動亂的民主，一念就成佛，多好，麻煩你既然你敢提出來，你有責任提出答案在哪裡，如何解決呢？如果不走這步行哪步呢？我們是不是讓這個亂局繼續下去呢？現在喂，因為特首沒有民意授權，行什麼都行不通的，發展新界東北，什麼都要發展哪裡， 一樣吵你的，各方面的利益都吵你，又不懂得站在一個比較道德上，比較認受的角度，沒錯，起碼你不收高爾夫球房，你就沒得收東北的地， 就是這麼簡單， 那些地點不收，我問你，為什麼不收呢？1000的會員就是權貴， 就是這麼簡單， 說清楚， 還有他又說， 曾蔭權當政七年，政改一再原地踏步，不敢冒犯各方，怕的是亂，錯了，為什麼曾蔭權掌政七年，政改一再原地踏步呢？不是不敢冒犯各方，而是他提出來的政改方案，各方都不能接受，拿不到立法會三分二的票，如果能夠舉出來，令到大家都接受， 能夠拿到三分二的票，政改就順利推行。 那為什麼他不敢拿個方案出來，令到三分二接受呢？ 因為他爺爺是保守的提出的全部都是一半一半的方案他最近這個就可以了其實中央要想想香港應該有信心一點是不怕香港實行真普選的而且實行真普選香港還會比以前更繁榮你香港其實沒有事你就是國內公司來香港上市靠香港的法治而已你破壞了香港當然香港是亂的 法治都不存在了是啊這兩天大家皮和毛的關係所以這篇文的題目香港承受不起亂其實香港更加承受不起你現在照樣行這些保守方案而引起來的亂大亂更大的亂大亂更大的亂而且你慘了現在的年輕人的年輕人有沒有前途現在的年輕人大學畢業你知道多少錢一個月 萬二元而且這個萬二元長期可能長期不變還有97年的時候又萬二元那年輕人有什麼前途可以做這麼多個小時算是怎樣呢給年長的教授鄭老教授有些希望給年輕人一個機會香港是承受不起亂當然但香港更加承受不起你這些言論 所以佔中三子陳建文講了一個觀點 那個懸崖就是大家想到一個方法達到一條板如果不是以後下去了去到對岸不然就跌下去了2017的方案如果通過了以後就可以去到2046了起碼你有個前景被人看到怎樣走法有一件事 醫生也是所謂叫做不是初出茅廬的那些跟我差不多一年多已經叫做上了岸的醫生專科醫生有些錢可以收山不用做因為他認得我見過我的名字又說看過我的文章完了之後跟我聊了幾句幾分鐘說什麼問題呢講移民問題他就說他覺得香港的局他越來越覺得難受越來越得難以忍受覺得前景很暗淡前景很暗淡的原因是什麼呢他說有些事情看不過眼發生這麼多這些事情由特首到局長到民間對於民主自由的看法一直倒退最難受的是什麼呢最難受的是他旁邊有些朋友他覺得不是問題 都是要走了都是要移民他應該這個年輕都是四十左右不止了他都說跟我差不多跟他差不多他小得大他小得大我想上大尤其是他跟我說尤其是如果你有小孩比較小的就要走你就不要讓他在香港繼續面對這樣的局真是教壞人他說了一句話令我很觸動他怎麼說呢他說他很不開心他見到這個局很不開心然後就說吳先生 人生苦短為什麼要這麼不開心呢為什麼要留在這個地方留在一個不開心的地方令到自己繼續不開心呢是不是不如早日想想離開呢雖然移民也是很多痛苦的我有些無言以對因為我未試過你試過應該講講你的感受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就使我想起 我亦都講過了國民教育家長關注了一個陳釋之早幾個禮拜小學的兩個都讀小學在他專欄寫了一番說話引起網上都幾熾烈的討論又是跟朋友聊天就講起移民的問題大家就開始開頭的時候就講笑就說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地方是宜居城市舉很多例子台中、台北、紐西蘭、澳洲、溫哥華等等有什麼好處有什麼不好處 本來說笑的突然間越說越嚴肅有些人說真的考慮走頂不住那局真的頂不住但突然有一個人很嚴肅、義正詞嚴地說他說我家裡的這裡是啊我家裡搶了我的東西霸了我的房子對還要用槍指著我對你很粗暴無禮 我亦跟醫生說我跟醫生說其實香港人經歷過兩場移民的痛苦第一場就是六七年暴動之後我說不是說六七年很痛苦還有一些就是還要強行買一層樓領不領走了然後過到被幫發覺不適應買一樓也好什麼都好不適應領不領又要賣樓又要回來回到來發覺 不同了樓價又貴以前賣的樓回來再換回來香港原來買到一個廚房沒有的了我說這個痛苦很多人很淒涼而且也有些令家庭破碎我們應該怎麼想呢海何從呢你講一下你有這樣的經驗你怎麼去告訴現在香港人我們如何自處呢我想這個就割體自己個人的情況這個就難有一個一概而論我只能夠說我這個人的感受其實就是很等於什麼呢一棵樹在一個地方生長已經很多根強很多根強現在扮一個新的電台幾開心但是你總是怎麼說呢你的根強不是那麼容易移植的所以這個看看你個人自己你不要以為移民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那種痛苦是難以言喻你有時你想一個家庭在一起夫妻不要分離又要付出很多代價 忍受夫妻分離太空人又要忍受很多代價以及子女的成長過程裡面你是不是可以如你所願呢都未必如果你能夠成功當中是很多幸運的成分很僥幸才可以達至成功而且是付出相當多的努力才行所以我想你想移民的人要三思但是哪裡有自由 那你就是我的祖國沒錯這些事情很多人說何必有香港聽完教授那些人說話但是這樣的這個問題你未解決得到誰解決這間屋是我的都給他了你喜歡怎樣就怎樣真的嗎這間屋是我的我奮鬥了幾十年我幾代人在這裡我至今你不都跟他打過嗎 有什麼方法呢現在佔中就是最好的方法希望佔中這是最後一擊等於朱木說我最後一鋪了還有什麼好辦呢我聽完醫生說我看完陳昇之的專欄今天見到明娜在這裡你講過了這個故事我講過但是ML有過來人他移民 過去幾年又回來現在繼續在香港以前我在香港移民時做到相當高的職位都犧牲很大當時你住的地方就是政府很大很漂亮但是跟那份工有關你的高薪也不少人工跟你的職位有關又是跟那份工有關的 你在香港所有的connections、社會地位 又是那份工給你的你一沒有那份工 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你又覺得是扔掉所有的東西從零開始連那些書我覺得最痛苦的就是當你書又帶不到那麼多過去你書你只要押很多位置又很重量成貨櫃當你要扔掉那些書的時候真的情何以堪這是很痛苦的大家真的要而且書是有感情的有些書是那個人簽了名給我的單子你又畫過了畫過了貼成了旗仔 那些我帶的如果遇到那些我帶的但真的很捨不得說家是我的我們應該雙手奉送給別人還是堅守陣地跟他死過呢現在一定要努力在佔中運動出一分力無論你在前或在後無論是坐在中環 還寫一個電台一直說寫文章他要人一定有很多後援支援的角色你也要做不過個人想自己個人的處境不過我覺得不應該輕易放棄看你的性格怎樣看你的處境怎樣有時有犯不著跟那些人鬥花時間跟那些人正所謂很無奈我去到這些地方 我就搞定自己了不行的但我沒理由看著我有能力的嘛我理由看著香港死的那就淒涼了死了你有能力又不是大到可以拯救讀書人尤其是儒家素來都是要這樣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佛家都這樣想佛家是眾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但是我們在這樣的環境共產黨的力量大到不得了壓下來你哪個都死了大家怎麼看呢這個問題是不是要讓了我們家裡給別人的138麥先生想發表意見麥先生麥先生你好 兩位吳先生你好香港大幾十年了香港的家所以我們做了這麼辛苦今次打來是想說梁振英就會在接下來的星期日在這個灣仔的愛群道的鄧兆堅中學系有個論壇我不知道他搞這麼多論壇搞什麼鬼叫做鄧兆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如果大家記得對上那次吳文苑 非暴力抗爭是講一件事叫做道德感召認真說那個麥站你說做不做到就未完全做到的就未做到非暴力抗爭的要求但我看到道德感召出來是怎樣沒錯說來聽聽有人挑人當時的警務人員是怎樣呢為什麼會叫警務人員呢他真的在做警察做的事你沒有搞這群人這個是第一樣第二樣我見到一個外籍人士他怎樣呢他帶了小朋友因為還有人在叫口號還有距離他不是聽得很清楚但我大約知道他說什麼我現在來這裡我是支持你們 他跟他的小朋友說他們現在用他們這種方法去爭取他們的自由爭取他們的民主我們來這裡支持他們這個就是我們當時在華人民主宣所學的東西所說的東西接下來這個星期日為什麼在說這件事呢因為接下來的星期日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就希望再做多次密集來對抗梁振英這隻烏龜國民辦 OK 希望可以打上去呼籲，希望可以號召多些人去，因為其實想做到密站最大效果是越多人多越做到效果出來，沒錯，你得過上次得過300人，逼埋那些這麼多，我都可以做到這樣，如果有3000人效果就很不同，雖然沒有口號、沒有喊、沒有肢體衝突，不過那個氣勢就在那裡。 我不要說3000人，我有1000人、2000人站在那裡，我做出來的感召和壓力，我絕對可以告訴你，一定比到梁振英。所以希望這次為什麼我打上來，其實我很久沒有打上來，我希望再打上來這次就是呼籲各位聽到的聽眾，希望可以 響應這個運動，時間地點可不可以再說一次，這個灣仔愛群道鄧兆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時間我們是1點鐘左右開始，要不要穿什麼T恤？ 白衣服，不帶任何的標語，不帶橫額，不帶口號，只穿白色T恤就行了。 去到我們就站在那裡，我們就告訴梁正聽，我們用這個方法對抗你的不公義，日期就是接下來的星期日，一於這樣吧，麥先生，好嗎？多謝兩位，多謝，我們就有一位英國回來，英國回流的鄧先生，鄧先生你好，兩位，吳Sir你好，很開心你們兩位真是 可以在這裡認識到你兩位，以前就真的很少聽心機，我就在英國，我就43歲，去英國讀書，香港政府就給錢，當時是關靈東，是培養我出來的，我去英國讀完書，回來香港，一直都賺到錢，但是這一波老實說，梁振英不要以為我們傻的，喂，佔中這一波我們一定會出來， 希望他們聽著，我們一定會出來的佔中，這一波如果佔中我們是不行的，我都會回英國，寧願洗大餅我都不在香港。為什麼呢？我在香港是有了Chartered Engineer，即是拿了六七萬，但我都要走，但我都要佔中，如果佔中這一波不行的話，我會走。為什麼你的決心這麼大呢？為什麼又會這麼悲觀，佔中不行一定要離開呢？ 說來聽聽吧，吳欣在哪裡？吳Sir，我們很喜歲香港，我們43歲，但問題是我真的很辛苦熱冷，生小孩都不敢生，到這一刻希望他們聽到，我們三十多歲人，生小孩都不敢，因為你這班政府越來越差，曾蔭權那時候都可以的，但是梁振英， 現在這班波叔你不要以為我們傻，不堪，看到這些好像很不堪，有沒有前途，香港有沒有這個感覺？ 完全真的很失望，我們都是香港政府以前給了很多東西我們培養我們這麼成長，又給錢去讀書，以前香港政府，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失望，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去到這個階段，他們真的當我們傻瓜。 所以佔中希望收音機聽到的人，到時如果政府到時都給不到票我們去選特首，我們一定要出來最後分力，到時不行的就再算數，最後一波了，因為這波都不行的，老實說我都對香港人沒信心，香港人你們自己玩我都走了，我就這麼簡單，我寧願在英國，我寧願開餐館，我寧願洗蛋餅， 我都不留在香港。 好，多謝你，我想聽完這些言論我都很心噏的。 跟醫生的說法都是好像的，即是那些事情做不到的話就真的要拜拜了。那怎麼辦呢？例如我這樣年紀，你叫我去哪裡，我雖然拿了外國籍，你叫我去哪裡，我都不想去。真的有不同的完全。我的朋友在，文化在，根在，你也貢獻了很多。很多的。見立了很多東西。很拼命的，死了之後，我就，那些朋友在地獄，當然。 未必上到天堂，上不到的，落地獄朋友多一點，那裡熱鬧一點，可以四個人打麻將，沒問題的，在天堂打不到麻將，打不到了，那另一個問題，喂，我們要先聽新聞，新聞回來，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佔中三子之一，陳建民說一個飯局，之後回來再談。 即是報了案線，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 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 好了，我們回來風波裡的自由風，電話旁邊先來陳建文教授出席飯局。陳教授，昨天你們有個協議，不可以引述對方說話，只是說自己。首先說一下，你認為這個飯局的意義在哪裡？你覺得最大的意義在哪裡呢？ 我想政府可能想營造一個比較祥和的氣氛，讓各派的人可以碰碰面，到日後可能要進行諮詢的時候，希望可以拿共識的事情容易一點。不過我認為還有講那個保密協議的說法，我覺得我只是講我自己都不夠，我跟別人討論的時候，如果不將別人討論的問題告訴你，你都不知道我講什麼，我只是不引述哪一個人講哪個說話，討論的內容你都隨便問我。 好啊，就我理解你曾經提出一個說法，就是在政改諮詢期結束之前要舉辦全民投票，沒有約束性，藉此確定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得到市民的支持，同時給立法會做參考。 好了，大家聽到全民投票這四個字，很害怕的，我想知道你提出這件事之後，各方的反應如何呢？ 提出來立即都不用一分鐘，當然就在座有些人覺得你是在違反基本法，你是不是想在政改五步曲裏面有加多一樣東西，亦都有些人就說你這個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做的，你是不是想說香港是一個主權國家等等這些說法，亦都在座也有些法律專家，立即就說基本法沒有說的東西就不代表一定不可以做，因為特別好像我這個提法只不過 是沒有約束性的，它不是說一個法律規定政府必須要跟它出來的結果，好像某些國家那樣。其實你政府都做民調的，你都是用民調去了解民意的，那不中基本法沒有寫你做民調你就不做嗎？所以就立即就已經是有些爭論的了。我亦都預再這麼說，為什麼我這麼清楚說明，是一個非約束性的公投呢？就是我們知道在現在沒有公投法， 亦都在基本法裏面沒有說清楚有這個公投的位置的情況下，我可以用這個概念去做。其實在外國裏面， 如果政府做一個公投，即是你政府最後是真的要有一個方案去確定所有有多少支持，你就這樣做，因為我覺得現在社會對政府其實沒有什麼信心，覺得他的諮詢怎麼會做到是公正、公開，其實很多懷疑，你可能在一個袋裡有方案，你說什麼我都是出這個的，又或者剛才你做完民調也好，你委託某一個兩個人的研究中心，做完之後大家都覺得你的民建怎麼設計，會不會中間出手腳，這個信心已經很低了，那情況底下用一個最公開公正的方法去確定民意，我覺得其實這個全民投票可以考慮的，我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做一個非弱促性的公投的話，假如他答應是會做的話， 我真的願賭服輸，其實過往經驗是怎樣的，外國很多民間自己提的公投的議案很多時候過不了，反而政府或者議會提的那些，你隨時見溫和的反而過得到，所以可能政府自己一個提的溫和方案去做公投未必輸，不過我覺得如果能夠玩我這樣的遊戲規則，我覺得香港有希望，長遠來說是吧，好啊，我寧願他這樣做啊， 試一下才行，就是一個公道的遊戲規則，分分鐘政府方案過也好，大家都會服氣，如果有這個非約束性公投，我就不用佔中了，我不用參加了。 教授還有一點你提的，你在Facebook那裡提，但我不知道在會裡有沒有詳細講，就是關於希望政府盡早提出這個方案來諮詢， 你講了在那裡， 他有什麼反應呢？時間表，有什麼反應呢？ 反應就是沒什麼反應，其他人說其他人大部分成台的人都有共識，覺得是快一點，我都很坦白地說， 以前梁振英的說法，你做些諮詢都不會有做些補選，那些就說早些諮詢是要能夠充分時間給市民得到共識，特別是上一次的談判到埋尾很危險，在埋尾差不多上會之前那幾天就給一個方案你，差不多逼你民主黨一定要接或者不接，結果民主黨你記得後果是怎樣的，如果能夠充分時間去拿到社會的授權的話，其實你置於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如果是那個方案含糊的話，會拉倒，我不想政制拉倒，所以我希望有充分時間，包括就是說去最後提出的方案之後和上會之間那段時間，應該給我們會做一些公投的工作。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問，就關於這個所謂首尾門的一個說法，文說就是有人主動提出來，然後就舉了一些例子，然後就說如果 選了一個人出來之後，中央不委任可能很嚴重，這個問題就席間有沒有很詳細討論這個首尾門的方案呢？ 整晚政府都不是提很多議題出來，這個是一個政府很主動提的，不管哪個人，總之就是他很清楚提了議題出來，涉及到的問題就是說，譬如如果真的不委任，他應該是做補選還是要做一個第二補，就是說第二高票上還是重新開選舉，那個社會承不承受到這些政治的衝擊呢？這兩條問題就是當時裡面有人問 都幾詳細討論的，我覺得這個席間裡面就是這樣的，第一，大家覺得香港社會其實很成熟的了，我們選特首都會很小心考慮各方面條件，中央應該要相信香港人， 即是都不是想派不派錢的了，不是只是想這件事派錢的了， 就是說就算你大量炮錢，開倉派錢，其實香港人都未必一定會選他的，所以不用太過擔心。第二件事呢，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成熟的條件去深入討論這件事，如果很確定到中央是一個開放的態度去講普選，我相信香港人是願意坐下來一起談談怎樣去讓中央去體現他的主權，就有關這個任命的部分。沒錯，你覺得整個會談了兩個多小時，你形容氣氛友善，主動拋出多個議題，好像有些用，你覺得是否真的有些用呢？這個交換意見。 我覺得有沒有用就不是看這一次的，如果你真的跟著來是一個很開放、很認真的諮詢，這一次是一個好的起點，但如果你說遲遲都不去諮詢或者最後做過諮詢的時候，其實都是一個做一些門面的話，今次只不過變成了一個公關的遊戲，所以我就不會這樣看一次，就是我一定要看後面政府做些什麼才確定得到今次的意義是什麼。 即是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究竟是怎樣，這個才重要，是吧？ 唔該曬你先，我哋傾到呢度啊，教授。唔該曬，唔該曬。呢位教授咧就係佔中嘅發起人之一。咁另外一位朋友咧，就香港電台城市論壇嘅主持人，都係監製咧，我哋頭先提過佢啦。謝志峰咧，咁佢就打電話嚟，就話想有啲嘢想補充。 係，因為我正話提起佢嗰件事嚇。 謝志峰。 喂，發生咩事啊，謝志峰？兩位點啊？我剛才就有朋友就收聽到櫃台嘅節目，咁就係提起你啊嘛，我哋係俾個message我，就話節目裏面提到你好似話犯法嘅嘢都可能會做，咁所以我就嚇，你個原話點講？你講清楚當時係點嘅咧？咁樣咁其實咧就當時咧就。 有時就鄧有些朋友猛整，我就說你不能夠單是抽空講，是啦，憑空講，你沒有前文後理犯法的事做不做，我現在就陳教授他們用一個叫做違法達義的情況去做，所以希望大家看事的時候可以有前文後理去看些事，如果每個就抽空一句來打他，他真的萬箭穿心，就是這個意思，我並非說我會犯法的事都做，但我也明白教授他們在無奈之下提出這些 抗爭的模式，謝謝志峰，你放心，我們剛才都很完整的說得，不是任何犯法的都會做，你也要在一個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覺得那件事是有意義，不過有機會會是犯法的， 還有為了更高的理想， 基本上這些事都是為了社會公義，我還醒了朋友一句，如果說到極端一些，當然我們現在不是說 香港要這樣做，我說到極端一些毛澤東當年在民國時期打了國民黨，在那個情況來說，國民黨眼中他一樣犯法，所以不是為什麼叫他肥，為什麼要剿匪，那時候覺得他犯法才要剿匪，明白。 既然打到電話來，如果兩位容許，我都講多兩句。有時間，其實我近年很少出席類似的場合，但是今次出席，我看到你的名字也有點詬異，我一直詬異，我去到現場之後就更加詬異。為什麼呢？原來現在有一些叫做建制派人士，他在 護航的時候，那種水準跟我們以前出去做採訪的時候，那些所謂左派人士好像落後了很多，我不知道兩位有沒有感覺。 何以作此言呢，謝志峰？ 我們以前撞到那些建制派人士， 例如廖瑤珠，覺得水平很高， 是的，他們都是 他有自己意見 OK 的，但是他的評論呢基本上都是符合當時的社會的發展，以事實來呢鋪陳他的角度，我覺得尊重的，不同意見都要聽嘛，但是現在的有很多朋友呢都是似乎呢就咬住一兩點，將那個理論呢就叫做咩上綱上線咁去講，而且咧就係好有部分人士咧，仲喺咧係其實邏輯思維度，我覺得都有啲問題噶。唔好講啊，佢嘅鋪陳嘅能力啊，而且佢嘅功課都唔準備嘅喎。 哦，咁得意嘅咩？ 所以你覺得哇，喺咁嘅水平點樣即係踏入？即係禮賓府去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香港嘅最高行政機關嘅地方裏邊，出謀獻策啊，或者俾意見啦。咁即係我琴日聽，即係聽完一大堆之後，我覺得就零零頭行翻出嚟啦。我想講嘅就係呢啲。 謝志峰，你都知道禮賓府有個別名嘅啦。 叫咩啊？ 叫賊鬥嘛。 哦、 你冇聽過咩？文匯報寫出嚟噶嘛。 去賊鬥咧，都係啲邏輯性好強啊。 不入賊鬥就點可以倒剿匪咧？咁樣 賊都要講下道理 嘅。先得嘅，因為如果真係水準太低嘅，就老實講，真係我驚嘥咗兩英時間。 水準太低嘅賊鬥都冇資格去。 唔係，如果賊話要打劫你。你一定要用高度的邏輯來說服他、 okay. 你不要打劫我、啊、你打劫我你就死了，即之類之類要很高的邏輯的、喂，好東西謝志峰， 多謝你啊謝志峰， 繼續努力啊， 謝志峰、走了我們的監製叫他、叫你做自己有啊 D100 的自己有啊，一年給六嚿水啊啊， 哦、 支持一下我哋啊，知唔知啊 ？OK， 两位有冇所谓？不过就我对柜台有部分朋友嘅做节目嘅作风，我唔系好接受嘅。 OK， 哦 ，OK， 哦，咁啊呢个慢慢倾啊，我哋从长计议啊， 风格唔同啫，谢志峰。 多谢你， 多谢你 啊。 好， 城市论坛嘅监制兼主持啊，谢志峰。咁啊，寻日咧就 唔系佢都好嘢，我服佢。点解咧？因为我以前都忍唔到呢维园阿伯噶嘛。啊！佢忍得到啲維園阿伯，仲能夠同啲維園阿伯咧，就都維持一個 相當 友好嘅關係。啊！呢點 掂？佢唔單止搞得掂維園阿伯啊，佢去賊鬥都可以搞得掂啊！你知唔知啊？ 但係愛字頭，我諗佢冇辦法啦。 愛字頭 佢必死無疑啦。 啊！愛字頭就頂唔順啦。 但 係愛字頭等我嚟搞啦。唉，我有經驗啊。 你都唔得啊！你唔得，企張台啊，你得啫。唉，真係 咪有佢企咯？ 我見到佢我都真係眉頭都皺 啊！ 真係 有佢企咯。咁啊，嗱就有一單嘢咧，就必要講嘅。 係咩嚟噶？ 咁啊，梁家傑咧，即係呢個公民黨 黨 魁啦。 係 就早前咧寫咗封信咧，俾阿小明 係啊張曉明 係啊中聯辦嘅主任， 冇錯， 就約佢咧隻抽， 即係傾下偈啊， 咁啊舉行一個咧就名為呢個公民提名何懼之友嘅研討會， 係 寫一封信俾佢，8月28號咧要寫俾佢噶啦， 冇錯。 咁啊，張曉明咧就8月30號， 哦，都覆得快喎， 就覆佢，但係咧就喺尋日，然後先登喺呢個中聯辦嘅網頁上邊， 哦 ，OK， 係， 係啦，係咪喺呢個中聯辦嘅網頁上邊就覆翻，梁家傑嘅信， 係， 就關於第一就我唔嚟啦， 係啦， 嚇，因為咧呢個公民提名咧就係違反基本法， 恕不認約啦， 你係資深大律師嚟喎， 係咯。 为什么你违反基本法你都不懂你法律得不得的那封信呢就是这样写的。 喂读他一两年啊。 不是我们的同事搞定了。 OK, 听一听梁家杰告诉张晓明听什么然后张晓明又回梁家杰什么我们听听先好不 好 哦，咁啊，得唔得？得未啊？ 暫時未得 ，要揾一揾。 可能啲畫面未喐， 未得 就唔緊要啊，唔緊要啊，我哋揾到先，慢慢播都未。 嗱，件事咧就咁嘅。 係， 咦？得啦，係嘛？有啦，係嘛？係咪可以聽啊？ 得唔得？ 公民主任張曉明出席真普選聯盟有關公民提名普選特首候選人嘅研討會，張曉明就回信梁家傑。自然公民提名是漠视基本法所以就拒绝应约张晓明的信件全文如下梁家杰先生8月26号来函修息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源自于基本法规定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是讨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前提和基础就行政长官普选时 候选人提名办法而言，基本法第45条已明确规定，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并无其他选项。而且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亦都进一步明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需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关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提名委员会需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产生若干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全体合资格选民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不久前出席立法会午餐会时已经讲过，讨论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办法问题，征途是沿着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的轨道往前走，而不是脱离法律规定的轨道走弯路。从事法律职业者更应深谙法治要义，不可逾矩。我是先从报纸上获悉你邀请我出席以公民提名何惧之有为题的研讨会，如上所述，公民提名漠视基本法明文规定，成不攻自破之说，临会之邀，恕不应约。此覆张晓明，2013年8月30日。 咁啊，拒絕咗梁家傑嘅邀約啦。咁我自己覺得，即使你拒絕，即使你話佢嗰個公民提名係違反基本法都好啦。你夠吉屎嘅，咁啊，同阿梁家傑辯論， 又傾下啫。 點解係違反基本法啦？因為你唔係寫封信就話，喂，你違反基本法喎。咁就違反。 唔係，而且最好笑咁啊！你記唔記得較早時咁啊？有一個演講係嘛？即係講到香港個競爭力、創新能力啊， 創新能力啊， 就即係低啦，碳排名好低啦， 好低啊！ 我哋要即係急起直追啊，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啊嘛， 迎難而上啊！ 啊， 係咯。 啊，我奇怪一個一向即係服從黨嘅領導嘅人。你党 冇思想自由嘅人， 有嘅，但你要听话咯，即系 边有思想自由啫咁样？ 唔系，你可以谂完，你都要听话咁解啫嘛？你点谂得噶系嘛？但系一服从党嘅领导，党话一，你唔可以话二。一个咁样嘅人，啊，佢话创新力， 由你讲， 系啦，系咪 好 冇 说服 力 啊？你 系咪好少？咁呢啲答呢啲个信嘅答复，除咗即系啲官潘志盖子啲官派之外，喂，大佬有冇创新能力噶？讲少啲创新能力得唔得啊？用啲创新呢个智慧得唔得啊？ 呢封信都几好笑噶，系啊，我哋 佢讲过啊， 有广告啊， 今次就要直接嚟差馆，即系报咗案先，咁希望佢哋可以密切跟进我自己嘅个人安全嗰个问题。 如果我啦，我冇戴有色眼鏡咧，我睇綠色就見到綠色，紅色見到紅色噶。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嚟睇，就唔好因為咧係警察嘅工作得到認同啦，而覺得好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睇下周邊嘅治安咁良好嘅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咧，應該係理所當然。 香港嘅郊野公園係相當珍貴，我哋唔希望咧犧牲，亦都唔需要犧牲。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人口不斷上升。好，不如去諗下點樣控制人口，先可以真正面對嘅房屋壓力問題。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吳明林。 信報的時事評論今天的題目呢，就是政府真要盲搶地，請向權貴先埋手。长策会就刚刚公布的长远房屋策略咨询文件，就建议未来10年兴建47万个住宅单位，而公营和私营的比例是6:4的。不过由于只是估算需求量，又没有提出解决供应土地的办法，在梁振英政权一直以觅地困难为理由去同自己未能够达标的竞选承诺开脱和推搪的情况底下，是没有人会认真看待长策会的所谓建议的。不过主责土地发展就因为丑闻缠身而龟缩多时的发展局局长陈茂波，他为了证实自己仍然是有存在价值，不肯引咎辞职，就乘机在网志上大发谋论。他倡议应该考虑改变部分的郊野公园用途， 以解決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陳茂波這種未經深思的說法當然是立即惹來社會的廣泛批評。而更加荒謬的就是，身為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竟然不讀書又不做功課，連郊野公園的用地只是佔全港土地的總面積四成就講做七成。好了，講錯嘢又不肯現身解釋，就改由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幫他講的，又推賴自己的說法並不是政府的立場，只是反映說他一個論壇上面聽回來的意見，但後來都被傳媒踢爆了是沒有這個論壇的。陳茂波講大話已經成為習慣了，又不肯承認責任，這種處事態度實屬人間罕見。身為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當然是有責任尋找可以供應發展的土地，但是自上任以來對土地發展又一知半解，又成日語不驚人勢不休的他多次不經大腦發言，包括早前是提到徵用解放軍駐港用地，以及今次倡議發展郊野公園，这两样都是不可侵犯的禁地的。陈茂波明知不可行又大放厥词，可以看得出他面对传媒公众只是懂得躲在办公室的键盘上面大做文章的陈茂波，他的民望更加是全个管治班子里面最低，创有史以来的纪录的。当中亦都是并非无因的，亦都说明了社会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了，不以人废言，陈茂波曾经提出发展粉岭高尔夫球场，好了之后又因为一小撮的权贵反对而撤回建议，就正正是唯一可行和值得政府认真考虑的办法，不单止是可以即使解决缺乏用地兴建房屋的问题，亦都同时可以舒缓部分抗拒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当地居民的不满，实在是一举两得的。而陈茂波自上任以来，他的丑闻是从未间断的，由经营劏房旧楼去到饮酒驾驶，再去到囤地牟利涉嫌瞒税，都是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他的诚信固自然是一早破产，工作能力亦都是备受质疑的，可以说是特区政府管治班子里面最不称职的问责官员来的。他既然赖死不走，又获他的主子梁振英力撑，咁若果真係真心要为香港人做啲好事嘅话，咁就唔该你将功赎罪啦，应该当机立断，身体力行，收返粉岭高尔夫球场、马会双鱼河乡村俱乐部同埋港督别墅附近嘅土地，就一齐发展成为多用途嘅居住用地，去解决本港最迫切嘅住屋问题㗎。嗱，讲多无谓，行动就最实际，就唔该请陈茂波以实际行动去为香港人做啲实事啦，去证明高下兵不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对社会都有些用处啦。 好了，你的电话是1831-138 陈茂波就真的四个字，罄竹难书啦， 太多笑话了。最不能原谅就是你没理由自己这么不熟书，这个郊野公园占的地方是多少，你都没理由不熟的。 我就有些曾经做过的 AO 朋友 是怎么说， 就跟我说，他说这件事就反映到他身边的人 没人肯帮他， 要就扇他，明知他错都不改，因为他身边的人水平都很低，根本不会核实他的事。因为按照那个程序，你做建本战士都好，你自己写 blog 你不是写了就上的，一定要给其他的人什么助理啊什么那些人看完晒， 应该削弱 尤其是数字， 对， 还有里面的论点 不错的， 不错的，是不是政府条line， 是 不是，是不是叫lie to take， 然后才给他上 的。试水温的方式又不同。 是的。就不会令到搞到现在就真的群拉腐辣这样搞到。 而且身为局长成日写 blog 都好笑，是吧，即是有什么事提个意见出来大家讨论一下，使不使 blog 那里讲呢， 最难顶的就错晒都好，他不出来解。 是 的。然后各方面就连梁粉 前天文台將林超英的思想生癌症那你又不出來解然後林鄭就說我們很重視郝仲志郊野公園全部找奶媽、契媽出來解郝仲志郊野公園其中一個大部份可以拿出來建屋那你不就是一個笑話陳茂波存在在政府裏面已經變成一個笑話不單是扶資產那麼簡單笑病我們電話韓連山老師打電話上來 就想說一下韓聯山老師你好老師你好有不明林先生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 他正好提過了沒錯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這個政府梁振英加他那班黃班子一些沒有了到一些是不是選舉不知不知道這個特區政府是要想辦法去推翻他們的而現在我們市民其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可以指望的了是指望自己的力量我一路的堅持就是說不要想著誰可以幫到你誰議員幫到你誰政府的官員可以聽你說話這些全部都是不靠得住的靠自己了所以我們其實由上一次梁振英落觀塘區開始我們都已經參與了文苑發起的密站今個星期日我就覺得為什麼這次好像政黨稍微靜了一點好像沒有什麼行動的呼籲我們覺得都要做事的好自然我們希望都繼續發起我們的密站行動呼籲群眾群眾真的當日參加 我們去維多利亞中學、鄧小堅維多利亞中學門口1:30,我們就沒有橫額、沒有旗幟、口號、不會接受任何訪問在密站期間希望市民都能夠站得好看看有一隊人在樹起碼梁振英 沒有被他這麼囂張嘛即是現在那個情況真的政府太過囂張他加上共產黨那些官員連Alan Leung的邀請他都可以這樣拒絕嚴詞拒絕公民提名這件事其實就是我們香港現在要爭取的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程序我們如果沒有了這個提名權只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選舉權是沒有用的你在提名期間已經被人篩選了你怎會 被阿朱阿九你咁去揀啫，但係我哋公民提名就係市民有權提名。嗰個佢提阿張曉明提起嗰個基本法45條咧，嗰度講緊嘅就係話，我哋選特首咧就係循序漸進，達至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產生嘅目標啊。但係呢個咁嘅説法，並冇講到。 那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辦法亦都沒有清楚說明什麼叫做民主程序所以這個詮釋其實是由我們香港人去詮釋你所謂最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你沒有說組成辦法全民就是你說可參照基本法有關的規定可參照即是可不參照的是吧所以我們覺得那個全民提名委員會 委員會是最有廣泛代表性張曉明那些我甚至他們那班人都不敢在這方面去否定我們這個說法他都是聽話到時或者主管這方面的事務中央的官員有改變他又改的他沒有閒的 可參照必須參照是不是 是啦 是啦 大家企出來我們重新再拾回你去年反國教的精神沒錯白色的T恤是不是老師白色T恤白色T恤白色T恤一點半就希望見到大家好謝謝你謝謝黃先生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發起人召集人發言人好了我們的電話 1831-1838開放熱線聊聊天聊聊天黎先生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姓倪的喂你好你好黎先生你好喂我剛才就聽到一位聽眾說佔中的心情其實大家都是很悲憤的好像一去無望的終心態但是我又覺得有少少我就自己意見就覺得就我們今次是一去無望的去做因為真的之前被人騙得太多次包括民主黨那些他可能昨天又騙了我們一次不要緊我們去做不要緊但是不要那麼悲觀哎呀失敗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不是什麼都沒有最重要是我們站了出來做了這件事這件事會成為一個歷史將來的人會看到的還有我們後面還有一班人是在我們後面的後輩我三十多歲一班後輩一班小朋友他們都會看到這件事我相信如果我們出來做是會對他們有個影響起碼就是說不要讓他們看到我們 這十幾年來不斷都是遊行就算了遊行然後回家好像一個派對 我們不是要參與一個派對 是真的要告訴大陸政府我們是香港人是會自己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沒錯樂觀一點樂觀一點而且他們說真的找得其他人談就不會完全漠視這些意見我真的不相信 梁振英也好民主黨也好民建聯也好他們可以隻手遮天自己瞞天過海跟大陸談完就算了好大家樂觀一點多謝你接著是溫先生想發表意見溫先生你好兩位吳先生好你好你好我就沒有那麼樂觀我不知道大家想要一個什麼結果你們想跟大陸談成怎樣想大陸 給到東西給你他開答應你一人一票他答應你沒問題其實最好就沒有篩選提名那裏不只是最後我們選人一票如果給一個愛國者一號愛國者二號兩個你選你就是給梁振英馬振英張振英三個你選那不是叫一人一票提名那裏我可以提鄭大班提吳志森 如果可以控制愛國者一號、愛國者二號泛民三號都一個泛民進去但是當他可以控制你香港人的選票的時候他怎麼控制我選票一人一票我意思是他可以控制票員或者是你講個方法出來 怎樣控制他整個盡都成日都是名種或者不容易控制當有一天他可以控制到人的投票意向或者他可以控制到大部分的人的投票那我認明了那我們不能說了你說香港人是甘於被人控制的投票意向的話那我認明了那大家就玩完了拜拜了我們都要相信人民是不是這個很重要的我們真正的香港人已經 七七八八已經去得七七八八那你放棄了權利就沒得談了土長已經死得的死就得了那就沒得說了大家都放棄了權利舉手投降了那就拜拜了不是只認命那麼簡單是拜拜的了玩完的了我都不是認命的我會做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們有個信念 就是說香港人如果你給得票他投又不控制候選人的話他是投到自己想要的候選人出來這樣就可以了如果你一切說他控制了大家關門算了我們不要共產黨式的選舉就是他知道了答案知道了誰是選到的才叫我們投我們香港人是不會放棄但是我覺得玩 玩這件事我們是不夠中共來的我又覺得如果你一早就有這個信念的話有這個想法這麼悲觀的話你就不要玩了不是就不要投票了這個根據過往我認同那就不要投了那不要要民主我們是要爭取你是認為自己已經得到民主實際上 但是你問我是否樂觀我都不敢樂觀如果是這樣的話大陸他應該一人一票選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如果他操控得這麼厲害的話他不敢我不要說村委我說黨總書記 他這麼厲害他不夠膽他不夠膽證明他的操控不是百分之一百的香港人投票要這樣想如果你想到你這樣想民主就不要來了民主比較久多謝你下一位聽眾是余先生余先生你好請講喂是阿鄧哥你好請講怎樣怎樣怎樣 我同意你們說佔領中環是最後一個選擇因為我爸爸回國去工作我1997年那時候因為我爹爹就去國外做事 1997年至2003年那時候叫做失望是大如果這次他們真的走他們是絕望來的是不翻臉的是有那個階段是對的如果你香港人都是這樣還是政府你都是這麼懶懶走不理的話那其實我覺得是被你管理的根本不認得是因為我其實是沙俄護照的其實我早先在聖病那時候已經離開總統了 今天更厲害了宋代一千年前的了是的基本上就是我爺爺我大伯兩個爹地幫過革命黨的是這樣就變成我爺爺也是說不喜歡回大陸的其實我勸那些跟車太熱的那些老親爺爺你記住中國呢 當你是切紙來的好像切到滿月就算就扔掉了這件事好謝你啊多謝你啊大家這樣形容真是真可憐當你也不是夜壺廁紙台灣就叫黑社會的夜壺國民黨用完他就要用完即棄這個就是廁紙廁紙充走的劉先生你好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森哥你好明林啊林英真是這個組合正不正啊這個組合明林英應該多些來多些來我但我現在我跟時事沒有跟你那麼貼了坑昌有聲真的不是開玩笑坑昌有聲還可以啊我們真是受教良多多謝我想說說佔中的問題好啊 佔中只是一個手段其實最終目的是甚麼大家應該知道其實共產黨是很心知肚明的就是去爭取民主爭取真正的普選什麼叫真正普選不需要再解釋吧100年前孫中山已經解釋過一次我不希望再在100年後又再解釋一次 其實毛澤東自己也解釋過一次1937年的時候在上海他只說爭取民主 共產黨自己心知肚明什麼叫民主不需要我們再解釋來解釋兜兜轉轉都是權其實還政於民權在於民其實就是你要相信人民根本共產黨是不相信人民當然擺明了這麼簡單事實擺明了你共產黨黨員好任何那些跳蝨好 跳蝨小丑好不論在香港都土共好全部都兜兜轉轉混淆視聽這些很簡單的道理根本不需要再跟他解釋又說什麼普選又不是靈丹萬靈丹我想問他共產黨一句共產黨如果不再政治改革這就亡黨亡國不是我們說的是八四年趙紫陽提出來的趙紫陽說的趙紫陽親口提出來的改革就亡黨不改革 王國六二年都提過出來劉少奇說的鄧小平上台你自己都說我不去階級鬥爭我們向經濟轉態但是為什麼 鄧小平最失敗的一點就是沒有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其實在中國來說在人民心目中其實已經是一個烙印，我們多少先烈死了多少人去爭取民主，你看到歷代我們看著的，是由孫中山開始 推翻清朝到現在民國到共產黨，你死了多少人，然後就四五運動，德先生蔡先生，我想希望借櫃台戴班好，我們應該落多些街，真的很多人還未明白什麼叫民主，好多謝你先擺多些街站，我們希望戴班台真的整多些研習班， 介入到什麼叫民主的概念，很簡單的一點就是懷疑政治於民，是由人民去監督這個政府，有我們的權，我為什麼要推崇孫中山，孫中山五權立憲是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執行是有很多漏洞，但是五權立憲是一個最大的偉大的思想，多謝你，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先好嗎，是人民去監督你政府，如果一直談下去的話，我想就夠時間了，我們就有位聽眾等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陳先生是不是陳先生，陳先生你好，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搞亂的，很害怕的。香港人若果不流一滴血 的話，沒血流的話，怎會搞得成 啊？即是要流血，你意思是要搞到流血才行，是吧？誰流血啊？你意思是誰流血啊？ 即是要香港有流出第一滴血，好像80年代韓國的學生。 你指誰流血啊？即是去示威那些人流血啊，看那些人流血啊，還是警察流血啊？你意思 示威那些啦，當然 示威的人， 示威的人流血啊，咁先得。咁你要覺得流幾多血先？要流幾多血先得咧？咁樣 要抗爭咯，做咩？ 係 咯， 係嘛？ 要勇武抗爭， 勇武抗爭，點一點係。 我哋係要講出嚟， 係 要分共產黨，共產黨根本係紙老虎嚟嘅，就好Q 仔當時講過，岑建芬嗰個嗰陣時喺64之後俾人恐嚇嘅時候，岑建芬俾共產黨嘅人恐嚇佢，話要喐佢。 咁 就講我，你喐我，你哋共產黨香港嘅人 都 含乜乜就係咁樣啦。 不過咁你就唔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噶啦喎， 和平理性非暴力開玩笑啦， 唔得嘅。咁你咧，阿陳生，你願唔願意留第一滴血啦，陈生。 我 系 我一滴都系勇武噶啦。 唔系啊，我问你愿唔愿意流第一滴血啊？勇武呢两个字就有啲人系键盘讲嘅啫，就冇去现场嘅。你愿意流第一滴血系嘛？ 我哋几廿岁人啦，已经我自己都唔细噶啦，因为大唔使我大半 世噶啦。即系你想流第一滴血系嘛？咁你见似柴玲多啲咁样，柴玲都咁讲。 跟住，曾哥，我當然不想香港市民有人受傷啦。但係我哋香港市民一定要擺出一個咁強硬嘅姿態出嚟。 你意思就即係點樣啊？即係勇武，即係點樣用咩方式咧？ 抗爭咯，即係個意思就係 啊， 即使 一定要同佢係抗爭到底。 你知唔知勇武咧有好多意義噶嘛？有啲人就講完勇武就話我唔會上街示威噶，我係勇武噶啫，喺個鍵盤上邊咁噶嘛。係 冇錯，冇錯， 係嘛？咁所以我要問清楚個意義喺邊度。 不過咁樣，你呢個 預咗係要有流血。嘅準備，我哋唔希望流血， 冇問題，冇問題，呢個你有個人嘅睇法啦， 多謝你啊， 多謝你啊， 不過即係而家從分析嘅角度咁睇，你嘅成個佔中運動咧，就係建基於一個道德嘅號召，和平、理性、非暴力。 冇錯。 如果你要話要用暴力咧，老實講，用武力咁先算。 每日都可以發生㗎。 唔單止啊，而且你呢個係最蠢嘅策略上最蠢。 你夠唔夠大啊？個武力。 冇錯，政府話有槍。有刀，乜都有。 佢有催淚彈， 你咁嘅，你呢個血肉之軀點同人哋暴力啫？你唯一可以感動別人嘅，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道德的感召。如果你是靠勇武抗爭的，你不會有力量跟他救抗。你救他勇武嘛，兩者胡椒噴沒一噴，你就躺下了，用保鮮紙都沒用。所以從策略上來說，是不可以用一絲一毫的暴力，力量就在你不用暴力那裡。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還聲於民。